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十一月，奥斯卡罗塔尔跟沃夫肯米达之战的前端，帝国军麦克林舰队成功地获得伊谢伦共和政府的许可，通过伊谢伦要塞。 既然他们答应让我们通过伊谢伦要塞，那么你就率军通过。看来我们要感谢杨威利为我们留下一个通情达理的后继者。他们这么做可能有别的打算，不过这就看将来的发展再处理吧。 是，微臣遵旨。 可是这样真的妥当吗？万一他们从伊谢伦要塞发射雷神之锤的话，我们舰队会全军覆没的，应该要留神一点才是。 如果留神的话，雷神之锤就会失去威力吗？如果会的话，我一定会留神一点。我倒是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权利了。 但是， 而且我们会感到不安，对方同样也会感到不安。如果攻击我们，将我们全灭的话，这种行为就等于是招来帝国军发动全面攻击的意思。话虽这么说，现在的状况我们的确没有自信。如果杨威利还健在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对手。这个后继者的力量实在是个未知数，只能祈祷这个年轻的后继者不会因为冲动而让野心驾驭在理智之上。 报告，帝国军接近，已经进入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 他们也靠得太近了吧？ 他们竟然敢进入主炮的射程之内，我认为这可能是想表示他们对我们的信赖吧。万一帝国军有任何背信的行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动反击，这样就可以了。伊谢伦要塞的外壁坚固，光凭舰炮的射击程度是伤不了他的，受伤的反而是帝国军的名誉而已。 看来帝国军是不会攻过来的嘛。既然这样的话，干脆用雷神之锤温柔地抚摸他们的头怎么样？ 不用太浪费，稍微放点烟火给他们看看就可以了。不过如果想放得壮观一点，我也不反对。 通过中的帝国军来电。 我是银河帝国军一级上将艾涅特·麦克林，即至伊谢伦共和政府以及军部的代表人。感谢各位的厚意，并期待日后双方的关系能够正常化。另外，我全军并向各位伟大的领导者杨威利的神圣灵寝，愿以敬礼的方式表示致敬，还请各位能够接纳我们的致意。 唉，总而言之，敌军跟我军都是一些感伤主义者。伊谢伦要塞是个神圣陵寝啊。那么，司令官大人，都是感伤主义者的人，说起话来可能容易沟通。你想在这个特职上找出将来的展望，是不是？ 是啊，我正有此意。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杨指挥官曾经说过，他说宇宙是一个剧场，不论悲剧或是喜剧，终究会有落幕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尤里安直觉地掌握了历史流动的方向和速度，并且看出了他最终的归着点。12月7号，紧追不舍的米达舰队终于抓到罗塔尔军的尾巴。 报告，敌军急速接近， 全舰掉头，摆出反击态势。 我军的格里巴查向我们发炮射击。 战舰顿卡兹被击沉，丘拉指挥官战死，巴特豪斯舰队司令部没有回应，哈尼尔机动部队通讯断绝。 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小子，原来他打从一开始就等待这个机会了。 快点反击，绝不允许这种卑劣的背信行为。 卑鄙小人，我们才不会袖手旁观，让你们独占功劳。 我们会把你带上路的，送你去天堂向战死的克纳斯坦指挥官下跪道歉。 反应最为狂热的反击部队正是克纳斯坦以前的旧部下，这真的是一种讽刺。他们把对战死长官的哀悼之意转化成愤怒，往格里巴查发泄过去。另一方面，格里巴查舰队内也并不是上下一心，毫无异议。 由于士兵们突然被命令背叛我方，无法掌握事态而迟疑是否该发动攻击，就这样被反击爆沉的战舰陆续出现。 到底怎么回事？可能是自相残杀吧。 拦截到敌军的通讯，在通讯中不断有人喊着叛徒这两个字。 原来是这么回事。 报告，我炮击袭来，预警中方向。 回避，左前方向。 左舷收到炮击。 什么？ 司令长！ 司令官， 不要嚷嚷，受伤的人是我，并不是你。副官的任务应该没有代替长官尖叫这一项，所以不要叫。 军医，司令官受伤了，快点来啊！还有，通知贝鲁克副司令官。 哼，不管瞳孔跟肤色再怎么不一样，但是血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司令官，啊，你怎么样了？司令官，我们应该教训那个叛徒格里巴查才对，把那个卑劣的小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烈火之中。 不要管他。 可是 如果他活下来的话，对他反而是不幸的事。你想皇帝还有米达会轻易饶恕这种卑鄙的小人吗？伤势如何？ 连接心脏跟肺部的血管有一部分受伤了，首先用冷冻疗法加以止血，把伤口结合起来，不过需要立刻动真正的手术。 我不喜欢动手术。 这不是您喜不喜欢的问题，这关系到您的生命啊，司令官。 不，这已经超乎了喜不喜欢的问题。我觉得我不适合穿着睡衣躺在病床上死掉，你不这么认为吗？每一个人都有适合他的生与死。 司令官， 哦，辛苦你了，你去治疗其他的伤患吧。 司令官，这对您的伤口不好，请您还是不要太过勉强。 你不用担心，倒不如去拿干净的军服跟衬衫来给我换吧。闻自己写的这种味道，闻大概五分钟就会觉得腻了。 是。 现在情况如何？ 是，背叛的格里巴查舰队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已经逃散，现在从一时的混乱里脱出了。不过这之间敌军逼过来了，照这样下去。 哦，这样吗？ 下官一定会阻挡住他们的，你还是先返回海尼塞去吧，从长计议，卷土重来之策。 卷土重来是吗？ 敌军接近。 司令官。 好吧，那就交给你了，不过不要太过勉强。 就这样，面临溃散状态前的罗塔尔军，在罗塔尔沉着的指挥之下，加上迪塔斯多夫等人彼此的防战成功，让部分的舰艇脱离了战线。罗塔尔只靠定时注射止痛剂和造血剂支撑着，表情毫不动容的依然坐镇指挥着全军。想必他一定是忍着难以想象的剧烈痛楚，企图做出最明确的指示。但是他的脸上越来越没有血色，不管是谁都看得非常清楚。 啊，军医！ 后来一时因脑贫血而陷入昏迷状态，部下想把他送进病房休息的时候，他又醒了过来，把部下痛斥一顿，又回到指挥席。在部下眼里看来，他像是在向死神挑战，不禁更加深了部下对他的敬畏之意。但是同时也觉悟到了，如此的毅力既然是在牺牲肉体之上而建立起来的话，那么司令官的余生恐怕也不长了。司令官脱离战场之后，剩下的罗塔尔军的舰艇多数都停战投降了，迪塔斯多夫也负伤投降。大家曾经都是瞻仰黄金狮子旗并肩作战的战友，当然没有必要再互相残杀下去，也没有必要互相憎恨。然而在这之中也有集憎恶和轻蔑于一身的人，那就是格里巴查。他所选择投降的对象并非米达，而是华伦，结果只是加深别人对他狡诈的坏印象。 我们大伙儿拼上性命跟疾风之狼还有黑色枪击兵作战，所以对罗塔尔元帅的毅力也已经尽了。出院之后，我们希望能在皇帝麾下从事军务工作，像我们这种小兵小卒应该不会受到军法审判吧。 这样啊，原来是为了恪尽毅力。 罗塔尔军的瓦解，米达确信罗塔尔军已经瓦解，其实是在这个时候，米达领悟到士兵所说的话，侍妾而过无不及地道出了这场内战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结束了。 在会议中，米达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在他的心中却有一股莫名的感伤，这真的是他所要的结果吗？ 罗塔尔说不定会在巴拉特星系企图东山再起，立刻准备加以追击。 是。 罗塔尔大概会死，这不是现在才决定的事，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就把败北看作是死亡了，根本没有想到会以败北之身继续苟延残喘下去。不但是米达一个人这么想，其余的指挥官也都有共通的想法。 总之，在我们的人生传记里，不管翻到哪页都是用血记录下来的文字啊。事到如今，想用人道主义来化妆也消不去血的颜色。但是可能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不要有这种经验，和战友互相残杀实在太悲惨了。如果皇帝下令叫你率军来讨伐我的话，你会听从他的旨意吗？ 会。啊， 这种问题你也稍微考虑一下再回答好不好？ 是问题本身不好，出题的人应该自己反省才对。这不是假设的问题，经过这个事件之后，皇帝莱因哈特对部下的信赖感还能够毫无动摇吗？ 令官，军医。 司令官，司令官，托利斯坦损伤严重，连航行上都出现了相当的障碍，不敢请您移到医护舰，不过您还是考虑把指挥席移到别的舰艇上去吧。 当初妙拉舍弃旗舰，居然还受到了褒奖，那是因为他继续在激战漩涡中指挥。一个败北逃亡之身，连旗舰都舍弃的话，那么日后罗塔尔这三个字不是变成胆小鬼的代名词了吗？ 罗塔尔元帅在面临死亡的瞬间还是罗塔尔元帅。事后周围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罗塔尔到临死之前都没有丧失他冷彻强韧的自制力。12月11号，麦克林舰队通过伊谢伦走廊来到乌瓦西行星，跟米达本队完成会合的工作。跟米达协调的结果，由麦克林留在这个地方负责重建秩序以及维持治安的工作。此时麦克林向米达表示，应该及早重新调查日前皇帝遭人袭击事件的原委始末才是。 我认为当初在乌瓦西想加害皇帝的主谋者应该不是罗塔尔，而是另有他人。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第一，这跟他的为人不符。第二，这跟他的能力也不符。 的确，罗塔尔如果凌驾皇帝之上而掀起叛乱的旗帜，那么他会从正面堂堂正正进军，跟皇帝一决雌雄，这才是罗塔尔的个性，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政治上的意义了。假设罗塔尔不择手段，目的只是在于想夺取权力，不需要在乌瓦西这种地方，只要在皇帝抵达海尼塞之后将他逮捕杀害就可以了，而且也不能在伯伦希尔背离乌瓦西时袖手旁观，任凭皇帝一行人逃脱。这些矛盾和不协调的现象，就是米达对于这一次罗塔尔造反在最初阶段感到奇怪的原因所在。 如果他真的没有袭击皇帝的话，为什么罗塔尔元帅不敢出面来大声主张自己是冤枉的呢？ 我想你也知道，罗塔尔元帅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要他向人解释自己是被人阴谋陷害而被摆上祭坛，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或许罗塔尔是让自己相信他是基于自己的意愿跟野心来对皇帝造反的，或许他是想让自己怎么相信吧。要让两个人的野心在同一个时代共存下去，看来银河系好像也太过狭窄了。 麦克林这样感慨着，然而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是，关于乌瓦西行星的不幸事件，罗塔尔为什么没有追究犯人的罪行呢？关于这点，调查结果明显显示， 格里巴查 故意隐藏地球教徒阴谋行凶的可疑证据，以犯人不祥加以呈报，这个事实相当明显。想到这里， 麦克林就把格里巴查的思考和行动串联起来了。 格里巴查，身为一个军人，身为一个学者，你都是前途很被看好的人才，你不用背叛别人，不用玩弄策略，迟早都应该会得到相当高的地位跟权力才是。不过很可惜的，你沉溺在自己的才略里，无损了你的晚节。 啊，这话怎么说？下官只不过是…… 你犯上了双重的罪名。首先，你违背了皇帝的情谊，接着又背叛了罗塔尔元帅对你的信赖。当初如果你据实将情况报告给罗塔尔元帅，这场叛乱说不定就不会发生了。你只为了你个人小小的打算，却背上了背叛长官的重大污名。我问你，像这些罪行，你到底承不承认？ 下官这一切都是为了皇帝着想才会这么做的。罗塔尔元帅他造反的事情本来就是个事实，而下官为了让他败北也贡献了我的心力了，不是吗？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你以为皇帝会希望靠背叛的方式来获胜吗？你错了，就是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想法才会出卖罗塔尔元帅的是吧？老鼠的智慧是无法测知狮子的心胸的，你终究是个无法成为狮子之友的人呢。 麦克林犹豫是否将罗塔尔的叛乱其实是地球教残党所策谋， 而进一步被格里巴查的野心所利用，最后导致出无可挽回的结果的这个真相，是不是应该告诉皇帝莱因哈特或者是米达？ 他相当犹豫，无法做出判断。回到海尼塞行星的时候，罗塔尔军在数量上剩下舰艇4580艘，将兵658900名，已经减到原有总数的一成多，没有回来的一半是战死，一半是投降。虽然说是彻底残败，但是回城的部队井然有序，行动整齐划一，这也证明了罗塔尔的统御力之强。当然这也可以说是落日最后的余晖。 总督府的四周有超过4000名的将兵集结在那里，他们说要跟随您到最后一分钟。 是吗？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笨蛋。 话虽这么说，然而他冷静理性的部分却在诉说着，不能让忠诚的部下成为他个人愚蠢行为的牺牲者。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12月16号，奥斯卡罗塔尔为了完成他最后的工作回到了总督府。对罗塔尔而言，最长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生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 卡罗塔尔生命的火焰现在有如风中的残烛，但是罗塔尔到了最后还是罗塔尔，就好像人到了最后临死的瞬间还非得演出一个角色不可，而且一定要演完为止。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无止境的安魂曲。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